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不动声色地暗暗记下，同时把自己与关巧巧协议的内容细想了一遍，打算把其他几个可能性在下一个世界里加以验证。西楼不禁问他， 你确定你的那个办法能够奏效？ 试试看呗，舍身炸粪坑这事儿我干得多了，一炸不成再想办法吧。 这是什么有画面感的比喻？ 病好后，池小池去医院上了班，且果然在食堂巧遇了身着白大褂的甘玉。看到身着制服的甘玉，池小池才意识到自己先前的想法是多么错误。甘玉大概就是为了这身衣服而生的，白大褂放大了他身上的清冷禁欲感，明明身上所有的纽扣都系得好好的，也诱得人想入非非，恨不得扒光了他的衣裳才好。而这冷玉的人看见了池小池，远远的便展颜一笑，春风化雨，轻易的就能酥得人腿软心跳。不过池小池也就是看看一饱眼福而已。为了防止跟袁本善交公粮，他沉迷加班，既不去找甘玉也不回家，对这二人都坚决执行了搞三搞四不搞鸡的原则，只安安心心等待第九次任务的到来。甘玉感觉如何暂且不提，袁本善倒是因为关巧巧的死转移起了许多二人间曾经的温情记忆，对池小池格外好。不得不说，刨去他人渣的那部分，袁本善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在忙碌之余，还不忘给池小池送饭，陪他出去看电影放松心情，特意搜集笑话来逗他笑。当然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因此他很有自信，对池小池不愿与他同床的举动，他以为是关巧巧离世，宋纯阳心里难过，因此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解和宽容。对此西楼的意见是， 天上画一个鼻子，真他妈好大的脸。 池小池笑一笑不置可否，并用多出来的好感值兑了一张卡，好在第九次任务与上次时间间隔不远。约两个星期后，池小池正在给病人扎针，刚把血管拍出来，西楼便对池小池说， 来了。 听完任务，池小池面不改色地把针扎下去，差点扎到自己的手。第九次任务在下个月23号，地点是云山儿童福利院。任务要求在该地度过3天时间，并和孩子们好好相处。何止好好相处啊，如果必要，池小池完全可以胜任孙子这一身份。但与先前不同，给出的信息里还有一行提示小字， 第十次任务模式与前九次任务完全相同，集体执行，执行时间与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这是啥？ 哦，我回了趟总部，找老大做了个工作汇报，说有留言表示最后一次任务是单人执行，引起了一些恐慌，所以老大先上线了一个提示功能，在发布第九次任务时提醒任务者们一下，减少恐慌。 明白了，性感官微在线辟谣。完成例行的巡防打针，池小池回到护士站，发现袁本善给他打了6-7个电话，他回了个信息， 在忙，家里煤气罐漏了吗？ 袁本善却没有回复，池小池干脆把他自行放置，打算回去再查任务相关资料。做完登记后，就跟一个常住此地的鬼大爷唠起嗑来。大爷的儿子是医院里的首席内科医生之一，宋春阳先前就跟他很熟， 现在池小池接过了接力棒，听到花氏吹自己家儿子多有出息，并笑嘻嘻的不时应上两句。外面淅淅沥沥落着小雨，走廊上的病人都裹着散发着淡淡药味的棉被里睡回笼觉。除了有几个病人家属来还化痰雾化机外，并不算怎么忙碌。几只无杀伤力的幽魂从医院走廊上缓缓飘过，统一被打上了社会主义的凝视 JPG。 气氛颇有些让人昏昏欲睡。半个小时后，一阵脚步声仓促地从电梯方向传来，池小池抬眼不觉诧异， 老袁。 在与袁本善照面的那一刹那，池小池眼前的回忆值屏幕发生了变化，从7飙到了20，好感度更是直接冲破了80大关。袁本善一句未发，沉默着大步向前，将池小池一把揽入怀中，沉默拥抱。他应该是刚下夜班回家不久，身上的衣服是匆忙换上的，肩膀与头发微湿，看来从停车场跑来的一路上都没有打伞。大爷很识时务地背着手溜达走了，同站的女护士送完药回来也心领神会，取了保温杯转身去水房接水。池小池小声责怪道， 你怎么下雨还往外跑呀？一晚上不睡小心秃头。 你收到任务了吗？ 收到了，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突然想你了。 池小池由他抱着，嘴角浮起了一点浅笑。人的确是复杂的生物，无论何时都能为自己找到借口与出路。在试图夺走宋纯阳眼睛时，原本善百般地为自己找理由，这就是人性，我还不想死。小词儿如同老母猪戴胸罩，一套又一套。等发现夺眼之事是没必要的，就又惦记起了以前的情分，后知后觉地生发出愧疚来。不过这也正顺了池小池的意。池小池倚靠在他的肩头，点选进入仓库，选中了一件东西。仓库中灵异类道具都很昂贵，最便宜的也是20回忆值起步，且只以回忆值作为通用货币。池小池先前对仓库里所有的物品都进行了分类归纳，认为自己对这一类道具需求不多，就划入了暂不需要清单。没想到还是失策了。西楼就看不惯池小池用着宋纯阳的身体又这么软塌塌的靠在别人怀里的模样，他咬牙道， 你干嘛抱上瘾了？ 乖，别闹，我去堆个东西。 你不是要靠那什么悔一直离开，不节省一点吗？ 等他这股劲过去，悔一直绝对会降，不抓紧对点可就没有了。 池小池对了一个早就看中的东西，也是在琳琅满目的诸样灵异类道具中最便宜的一样。名称锁灵瓶，持续时间永久，件数一，品质中等，类型一次性使用品。所需兑换点20点回忆值。介绍，瓶中有着别样的天地，鸡葱酱醇厚，黄油鲜美，牛肉酱爽口，有时候一个瓶子就是一个小宇宙。我靠，这么哲学啊。这锁灵瓶只是中等品质，按照下面附有的详细介绍，只能使用一次，每次只能收纳一只鬼，而且并不能对其造成实质性损害。在使用过一次后，再次开启瓶身会自动破裂，整体来说没啥用。但池小池还是很珍惜地把小瓶子放入仓库妥善收好，才和袁本善分开。刚想尽一尽男朋友本分，哄一哄他，然后喊他麻溜滚，就看到了另一个人出现在了不远处。甘玉走上来温和道， 你们好。 袁本善微微蹙眉，揽住池小池的肩， 你来干什么？ 甘玉转向池小池， 送伞，早上的时候见你没有带伞。 池小池看了一眼他手中的金顶黑伞， 主动握住袁本善的胳膊，往他身后一躲，并不去接。 谢谢。 披着干绿皮的061无语啊，真的很气。在061看来，小池就像一只警惕心过强的小野猫，明明看起来已经有些心动了，愿意给抱两下吸一口，结果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即夹着尾巴逃跑，舔着爪子从角落里探出头来，小心翼翼的窥视，捉也捉不到，太过吊人胃口了。有时候061真不想理他们，不过也就是想想而已。被拒绝的甘玉也并没有失态，自如地转变了话题。 我收到任务提醒了，唐唐也是，我对那个云山儿童福利院做了些初步调查，有些情报想和你们做一下交换，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时间。